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米夏，下面我为您朗读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小池》。杨万里号城斋，江西人，他和陆游、范成大、尤茂齐名，并称为南宋四大家。杨万里的诗歌多吟咏自然景物，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细节，诚信走笔，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幽默诙谐，笔调清新。这首小池小巧精致，宛如一幅花草虫鸟彩墨画，画面之中池泉流河和蜻蜓落笔都小，却玲珑剔透，生机盎然。小池，南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李林到底还是把李云街给带走了。父女俩走到自家单元楼下，那李云街死活不肯上楼。 李云街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会跟你回家的。 是啊，这个家里啊，女人都很有态度。李林出门前，许梦安正坐在那里暗自垂泪，而李静呢，面对怀着身孕的弟媳妇，也是不忍果乱，只是拿李林出气。到了女儿这儿，小姑娘一脸的无畏，根本就没把她当爹的放在眼里。李林突然问她：“ 女儿，饿了吗？ 啊？ 听说附近开了一家烧烤店，还不错，我一直想去吃吃看呢。 好吃的也没用，你别想贿赂我。李云杰说完这话，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林这时候心想，还好还好，女儿这里啊，还能用一顿烧烤搞定。说去就去，父女俩很快就到了烧烤店。李云杰拿过菜单，把能点的都点了一遍，就像是泄愤一样。李林便也由着他去了。总之呢，吃完这一顿，李云杰能跟他回家就好。 李云杰走了，可是何家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何露奶奶听得孙女这么跟自己说话，立时坐在地上，那叫一个哭天喊地。何露的弟弟何瑞平素跟奶奶是最亲，看到奶奶这样，扑进她怀里就是一顿哭。 何家的食物链是这样的，这没事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奶奶何瑞何露啊，从下到上依次排开，可是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就会变成爸爸何露妈妈奶奶何瑞也是从下到上依次排开，这个时候何瑞便成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毕竟他有奶奶和妈妈这两大护法，而何露呢，他只有一个怕麻烦的爸爸。 不过何露这次不想跟那两个女人理论，他已经受够了。弟弟开心的时候，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问他喜欢奶奶多一点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弟弟不开心了，他们左一句心肝宝贝儿，右一句心头肉。何露冲进洗手间，过了五分钟湿漉漉地跑了出来，那几个大人都傻眼了，连何瑞都止了哭声。是的，何露用冷水把自己浇了个透，哪怕屋里有地暖，她仍然冻得牙齿打架。 哎呦，你作死呢，你不作到我去寻死你就不高兴，哪天我死了就好了是不是？ 何露的妈妈痛哭了起来。 何露奶奶慌得从地上爬了起来，这一回她是再顾不得孙子了，忙着到处找浴巾，冲进了洗手间后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这老人家骨头松，哪经得起摔呀、啊、这一跤摔得他四脚朝天，哼哼唧唧。何露爸爸扔了条浴巾给女儿，慢慢地扶起老妈，嘴里嚷嚷着， 哎呀，这哪天都不太平，这个家该死的人是我行了吧，啊，你们索性都弄死我好了。 这烧烤店里，李林父女俩吃得正欢，薄薄的牛肉在铁板上烧熟了，蘸了特别的调料，吃起来特别美味。还有什么烤鸡翅、烤鱼，这些都是李云杰爱吃却又极少吃的东西。 李林要了瓶啤酒，还给女儿叫了瓶可乐。 李云杰小口喝着可乐，嘴里说着，哼，痛快。 哎呀，这女孩子啊，还是要文雅一点的啊。 干嘛非要规定这些？女孩子这个不能做，女孩子那个不能做的。 嗯，今天啊，算是破例，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我也没说非要做什么呀。 哼，云姐啊，能跟爸爸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生气吗？ 哼，一杯可乐就想听我的心里话。哼，我的心里话可值钱了，无价，懂不懂？ 咱俩之间在谈钱，多伤感情啊。 所以我说无价呀。 那行，老爸猜猜，是不是因为我们没去你学校的元旦文艺汇演？ 女儿的神色暗淡了下来，想来就是因为这个了。 李林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说，云姐啊，爸爸妈妈以为你懂得啊，今天情况特殊嘛，小姨搬家。 小姨可怜，熊熊可怜，兰香表姑和大平姐姐也是可怜的，我呢，谁来可怜可怜我呢？ 你还好，可是你看我妈最近对我什么样，你没看出来吗？以前她还会跟我聊聊天，现在连铺垫都没有了，直接就开骂了，就刚才还说要关我禁闭呢。 哎，云姐，那是气头上的话，听听也就过去了、 过不去。她没怀孕之前可不这样，真的，她那会儿对我也严，但好歹还算讲道理。 今天的事情啊，你妈妈也有错，我回头让她跟你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这是我过得最糟心的一个元旦。 那我再给你点份牛肉怎么样？你心里会舒服点吗？ 哦，爸，没用的。说着，李云杰打了个饱嗝。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了。 行，那我们回家吧。 回家可以，但是我不想见到他。 李林好不容易把女儿哄回了家，进了卧室，却见许梦安的脸色比之前更难看了。一问这才知道，刚才何家人来了电话，说是何露奶奶摔了一下，摔得不轻，何露爸爸和妈妈送她去医院了。哎呀，梦安啊，别想了，明天我们去医院瞧瞧啊，这祸也不是云姐惹的。他们这家人吧，本身就有很多问题。 你就别说他们家了，先把自己家的问题捋一捋吧。 是，这云杰答应跟我回家，思想工作可不好做啊！啊，你要怎么批评教育他，这总得明后天了再说吧。啊，要我说，你的脾气啊，最近也是越来越那什么了，怎么着就一点就着呢？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啊，非要提那些不该提的，你这…… 许梦安不再言语。 微醺的李林躺倒在床上，不料妻子却轻轻地踹了他一脚。 回你自己房间去。 不是，我又得睡书房啊？我又怎么了呀？你就那么不待见我啊？这 你不去我去。 哎，行，你们都是女王大人啊，我谁都惹不起。李林懒懒地起身，到底还是按吩咐去书房了。 家长都不在，偌大的家里就只剩何露姐弟俩。淋了冷水的何露裹着被子坐着，一边玩手机一边打喷嚏。门缝开了，钻进来个小人，不用说，肯定是何瑞。何瑞很认真地看着何露。 我们会回家的，我和奶奶，我们会回家的。 何瑞嘴里的回家，应该是指回老家。何瑞一直跟奶奶生活在老家，说起来进城也才小半年。 何露冷着脸说，关我什么事？ 我不许你欺负奶奶。 谁欺负她了？那小人不知哪来的勇气，呲着牙凶狠的像头小猛兽。 我说了，不许你欺负奶奶。 你想跟我打架是吧？好，别以为你小，我就不会打你。 何瑞看着何露，他的样子一点都不怂，甚至还有点嚣张。 你不会打我的，因为你不敢。 何露被呛生了，气得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何瑞大笑道： 活该，你这熊孩子，反了你了。我不怕。 哎，我说啊，信不信我把你轰出家门？ 反正这也不是我的家。 哦，原来在小小的何瑞看来，这里不是家。巧了，何露也是这么想的。爸爸和妈妈很晚才回来，但是奶奶并没有回来，他们说奶奶住院了。 何露的爸爸拿着个水杯来找何露。你没事吧？啊，你妈给你泡的感冒冲剂，喝一点，身体第一，知道吗？别耽误你学习啊。 何露仍然在赌气，他泡的我不喝。 你这孩子， 你妈其实挺关心你的啊，还有你奶奶，她也特别疼你，你知不知道？要不是为了给你去拿浴巾，奶奶也不会摔倒的。 哼，我又没让她拿。 露露，你这么讲就不对了啊。何露的爸爸大概真的是很累了，他放下杯子，挨着床头柜，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露露啊，大家都很关心你，只是你自己还没有感觉到吗？ 他们眼里只有我弟弟，重男轻女。 哼，这男人有什么好的呀？你看，我是男人，我在这个家里我是最受气的。 何露想笑，却只是忍着。是吗？我没觉得呀。 露露， 嗯， 弟弟还小，他们疼爱他，这很正常嘛。 那是疼爱吗？那是偏爱。 露露，弟弟以前一直在老家，他不像你，你呢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所以啊，这你妈妈总觉得对不起你弟弟。 那他生弟弟之前就没有想过对不起我吗？ 露露，爸爸不是李老师啊，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你知道爸爸也没念过多少书啊，我就是觉得你跟你弟弟都好好的啊，两个人得一条心。有天我跟你妈都会老，爸爸不会赚钱了，妈妈也做不动家务了，那个时候这个家就要靠你们俩了，我们也要靠你们俩，知道吗？ 哼，我又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早晚要嫁人的哦。啊，谁继承了你的钱，谁给你们养老喽？ 哼，爸爸听了这话低头想了一会儿才说道，我的女儿这是在跟我谈生意啊。 何露的脸都红了。没有没有，我就是生气，特别生气。 你要是因为这个生气，那爸爸今天就告诉你，弟弟有的你也会有。 真的吗？ 真的。说着何露爸爸站起身来朝何露笑了笑。其实爸爸现在也挺生气的，你好好想想，不管你想要什么，只要爸爸能力范围之内，是不是都给你买了？我对你奶奶对你妈妈都没有这么好过，都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可是我的这件小棉袄真的伤了我的心了。爸爸妈妈把你养大，可从来没有记在小账本上啊，说这个花了多少钱，那个花了多少钱。但是你呢，你要拿了钱才愿意给我们养老啊。露露，爸爸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何露愣住 了。快把感冒冲剂喝了，早点睡吧啊。 爸。 何露的爸爸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元旦期间许梦安是有假期的，但因为新项目的事，一早就接到公司的电话，不得不过去开会。临出门前他再三交代李林得买点东西去医院看看何奶奶。等许梦安走了，吕云杰告诉李林他也要去探望何奶奶。老人家摔伤了，这事儿虽然跟李云杰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总觉得心里有愧，要是自己不去何露家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李静直夸李云杰懂事，给准备了各种补品让父女俩拎去医院。在何奶奶病房里，李云杰见到了何露。何露正气哼哼地削着一只苹果，一边叨叨着，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不吃东西怎么行？看到李家妇女来了，何奶奶很是感激。哎呦，这是怎么说的，还辛苦你们跑一趟，让你们破费了啊。 哎，应该的应该的啊。 李林也不太会寒暄，说完这话借着打电话就走出了病房，叮嘱李云街多陪陪何奶奶，多陪她聊聊天。 李云街问何露： 何露啊，你爸妈怎么不在？ 何露叹口气，附在李云街耳边： 我爸生我气了，说是今天我必须留在这儿照顾奶奶，单独照顾。哎，你什么时候怕过你爸呀？哎呀，云姐，我也不是怕他，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不过何露啊，照顾奶奶也是应该的，我还经常给外公剪指甲呢，我外公的指甲长得特别快，要只是剪指甲就算了，他现在学会发朋友圈了，一天不给他点赞他就给我发语音，又气又好笑。 来，你吃水果啊。何奶奶招呼着李云街。 好，谢谢奶奶。 李云街推了身边的何露一把。 你奶奶人蛮好的呀。 何露翻着小白眼儿，就那样吧。 李林出了病房，在过道里转悠，一眼就看到过道那头的梅一朵。梅一朵抱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女孩，也看到了李林。 哟， 你怎么 在这儿啊？ 嗨，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开口，又都朝对方走去。 笑笑发烧了，一直不退，只好来医院了。 这个叫笑笑的小女孩很有礼貌。 李叔叔好。 前几天梅一朵把女儿带到学校来，可爱的笑笑很快就博得了众人的喜爱。这孩子不但长得可爱，嘴巴还特别甜。 哎呦，病了，挂上号了没有啊？ 挂上了，正准备去做检查呢。要不是退不了烧，我根本就不想带他来医院。这要是在美国…… 哎，别拿美国那套说事儿啊，孩子不舒服该来医院检查还是得来。 太麻烦了嘛，什么都得检查一遍。 哎呦，瞧这时间啊。这家医院我比你熟，我带你们去吧。单子给我拿过来看看。先验血是吧？走，我记得验血是在另一栋楼。 难怪，我说怎么半天都没找着呢。 嗨，这里是住院部。 好在碰到你了，笑笑，还不快谢谢李叔叔。 这孩子真是很乖巧，他说： 谢谢李叔叔。 来来来，叔叔抱你吧啊！ 李林伸出手抱过来笑笑。 从病房出来的李云街和何露看到了这一幕，他们正要给何奶奶买馄饨去。 哦，云街啊，你爸抱住小孩。哎， 何露揉揉自己的眼睛， 谁家的小孩啊？ 小孩长什么样，李云街并没有细瞧。可老爸身边那个阿姨却是有点扎眼了。这阿姨穿着件玫红色系带大衣，脚下的高跟鞋足有9公分，可即便是这样，她还是比老爸矮了大半个头。她正扬着头跟老爸说着话，看起来怪滑稽的。李云街掏出手机给老爸打了个电话，远远的瞧见老爸一手抱着那小女孩，一手划开了手机。 爸，你去哪儿啊？ 我去附近办点事儿，那个等下就来接你啊。你好好陪着何奶奶，乖乖的在病房里等我，别乱跑啊。 好啊，张嘴就来，说谎都不用打草稿。李云街挂断电话，无奈的看了何露一眼。何露说： 哎，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把你的什么破想法憋回去啊。 李林想得很简单，既然遇到了需要帮忙的梅一朵，那他就不可能不管。只是他为什么要对女儿撒谎呢？这很难说，也说不好。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如果说了实话，这女儿知道了，也就意味着许梦安知道了。许梦安知道了，他会作何感想？这又是另一桩麻烦事了。 精致的中式包间内， 服务员正极有耐心地上着菜。这个餐厅以养生茶和养生餐闻名，所有餐食都是单人份的。许梦安点的是其中最贵的那一种套餐，这种套餐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何为贵，确实很贵。上到第八道菜的时候，王老师才略微舒展了一下眉头， 可算快完事儿了。 哟，王老师，对这里的菜不满意吗？许梦安问道。在许梦安的印象里，王老师喜欢穿茶服，手上不离佛珠，颇有看破世事的感觉。按说这里的茶和养生餐，他应该也会喜欢的。王老师说， 一顿饭本来半个小时能吃完，非得弄得这么拖沓，浪费时间，约等于谋财害命。 哟，王老师，那我的罪过可不小啊。 小许啊，咱们开门见山吧。 嗯，既然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再这么绕弯子了。我就想知道老师为什么不跟我们签约了。 我问这话没别的意思，我也明白这是您的决定，我尊重您的决定。 听许梦安这么说，王老师抬眼看着许梦安说， 小许，你觉得生活有意思吗？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年春节，北非包机带您海外过大年，领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浓郁地中海风情，蓝白小镇尽享私密时光，饱览世界文化遗产古都，瞭望蓝色大西洋，穿越撒哈拉沙漠，感受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住五星酒店，遍尝北非地道美食，还等什么？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 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在精致的中式包间里，王老师问到许梦安觉得生活有意思吗？ 听到这个问题，许梦安本能地回答了一个嗯。王老师接着说，你的我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我觉得挺没意思的。王老师，这是怎么说的？你看，我什么都有了，钱匹配着我的地位，人前像个人样，就好像成功的人就应该是我这样。那当然，大家都很仰慕王老师。听说过那句话吗？小雪，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别人的期待。我就是不想再做什么成功的王老师了。王老师也可以失败的。许梦安半懂不懂点着头。王老师笑了，你一点都没听明白，对吗？王老师，我没有您的境界。看，就是这话，境界。成功了，随便干点什么都叫境界。许蒙安也笑了，王老师，我刚才不太懂，现在懂了。你想做自己？对，小许，我不愿意被什么东西给绑架了。我的人设是知性的、理智的王老师，可谁又知道我也有任性、感性的时候呢？可是，这跟你和黄思思合作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啊，黄思思活得认真而真实啊。你，小许，你这个人太淡定了。比如今天，你其实是气恼的，因为我在跟你们签合约时临时改了主意。可是啊，你的做法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请我吃这种佛系套餐，跟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要不是我让你开门见山，你还不一定会直说呢。这时的许梦安再也笑不出来了。只听王老师继续说，许梦安，真正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怕是连你自己都忘记了吧。王老师，您把我给问住了。啊，我说的话，你大可不必在意。 活在这世上，遵守规则，隐藏自我，总比打破规则，彰显自我更容易些。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你的骨子里其实更喜欢的是前者。哎，小许啊，该上最后一道菜了吧？是。 再回到医院这边，万幸的是笑笑被及时送来就医，如果再晚一点就要转成肺炎了。梅一朵很是感激，拉着李林要请他吃饭。李林自是婉拒，他还得去病房接女儿呢。父女俩一人骑一辆共享单车，哼哧哼哧往家里赶。本落在李林后面的李云街不知哪来的力气，硬是追了上来。 爸，我想跟你谈谈。 李林刹住了车。怎么了？ 李云街从车上下来。 爸，那是谁呀？ 谁是谁啊？ 你知道我问的是谁，你居然还反问我谁是谁，嗯？ 不是，你到底说的是谁呀？ 爸，我没瞎。 你看见了？ 对，而且你还在电话里对我撒谎。 哎，那个阿姨呢，是我的同事，叫梅一朵啊。还有那个小女孩叫笑笑，是梅阿姨的女儿。这个梅阿姨你不记得了？当年还总是抱着你呢，逗你玩来着。 不记得。 这不记得也正常啊。那会儿你还小啊，比笑笑还小。前几天这我带回家的礼物，那条围巾就是梅阿姨给你的。 我说呢，那围巾也太难看了点吧。哎呀， 好看难看的，这是人家的心意嘛。 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李云街直视着李玲的眼睛。 就是没时间解释了嘛，那笑笑发烧要化验什么的。 我问你，你跟梅阿姨就只是同事吗？ 那不然呢？ 我怎么知道？ 除了同事，我们还是老同学啊，朋友。 嗯，我妈认识他吗？ 那必须认识呀。 好了，骑车回家。 嘿，云姐，你这问我半天，你是以为我和梅阿姨这…… 现在暂时解除警报了，没事了。 我是什么就警报了啊？我冤不冤呀、啊、我？哎呦，这事儿你回家可别跟你妈说啊。 滴滴滴滴， 又怎么了？ 恢复警报。 滴，你这孩子，行不行？我揍你一下啊！ 警报升级。 哎， 李云街白了李玲一眼，跨上自行车就骑走了。这佛系套餐确实难吃，所以许梦安并没有吃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许梦安的生活里，吃饭不再是吃饭本身，外面的应酬自不用说，每次吃饭都是有他的目的的。公司聚餐是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和客户吃饭是为了能够友好合作下去。可是有时候吧，家里的饭也变味儿了。比如他昨晚亲自下厨，就是想借着吃饭跟女儿聊聊天，当然天没聊成，还和女儿大闹了一场。许梦安回到了办公室，给自己点了一份麻辣烫。等外卖的时候，他一边琢磨着王老师的话，一边喝着咖啡。这咖啡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其实不再是咖啡，喝它无非是心理作用，仿佛没有它就无法继续工作。尽管这只是一杯假咖啡，真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然而许梦安没有这样的勇气，也不再具备这种条件，他只能谨小慎微。 这时候许梦安的手机响了，是于海的微信。于海也很谨小慎微，他问许梦安在哪儿，得知许梦安在公司后，这才说他刚好路过新苗，想上来看看他。于海不是空着手来的，提着一盒子猕猴桃，那盒子不大，包装盒正中央是透明的，可以看到每个果实都浑圆匀称，像是模子里打出来的。这是于海，他 他买东西就喜欢买最好的，如果钱不够或者东西不够好，他就等。听说为了等到他那辆万中无一的车，他整整耗费了2年时间。自上次新闻发布会之后，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于海笑着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许墨安挺着大肚子给于海倒茶，被于海给拒了。 哎，不用啊，我自己来就行了。于海熟门熟路地找杯子，找茶叶，倒水。 许梦安这里不比于海的办公室，他来新苗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哪怕于海来的次数不多，但于海仍然记得这里的陈设。 哎呀，不糟心呐啊！这大过节的还在办公室里待着， 习惯了。 哼，我以前可烦过节了，这各种节都烦。一过节呢，就是没完没了的应酬，各种礼尚往来。今年这冷冷清清的，蛮好。 怎么？ 放心啊 ，B 公司呢，运营一切正常。只是老板，我今年不想过节了。我昨天自驾游去了，一个人开着车，漫无目的那种。 不错。 岂止不错呀，简直太不错了。哎，你说。这人啊，出人头地到什么份上才算完啊？这钱嘛是赚不够的，事情嘛也是做不完的，这一切总得有个头吧。我算是想明白了，往后我要学会享受生活啊，真实的生活。 真实？许蒙安笑了，今天是第二次有人跟他聊真实， 或者是某种回归。 这要回归，于海，我说你还是先回归家庭吧。 我想啊，哎呀，我是确实想回归家庭，但是回不去了啊。等民政局上班，我就跟婉珍去办手续。 怎么？ 他心意已决，再这么耗下去，对他对我都不好。 婉珍都没跟我说这事儿啊。 哼，他现在主意大了。那还需要跟人商量。就前段时间，他居然卖了套别墅给我一哥们儿，好嘛，都知道利用资源了。 你刚知道啊？婉珍一直都很优秀，各个方面，是你低估了他的能力。 是是是，做我老婆他屈才了啊！这样说你高兴了吗？ 我一点都不高兴。我是你们的媒人，你们要是离婚了，就说明我这个媒人不称职。 你是媒人，你又不是什么调解夫妻矛盾的街道大妈啊！就算你是大妈，也不关你的事儿。 这时，许梦安的麻辣烫到了，小何送了过来。 我说你就吃这个呀？ 啊，想吃就吃了呗。 哎，那什么姑娘，你给我找个碗来。 啊？小何皱了皱眉。 吃你们许总监一点麻辣烫，你还有意见啊？ 等小何给于海找来碗筷，于海不客气地从许梦安碗里夹走了一大半的食物。小何看着笑着走了。 哎呦，别说啊，这家麻辣烫确实不错，有点那个当年咱们学校二号食堂的风味啊。 他们当年上大学时，学校有好几个食堂，唯有二号食堂是对外承包的。可能是这个缘故，二号食堂的东西总是更美味些。什么叫二号食堂的风味了？这家麻辣烫不过是下料足，油也多，什么东西都这么做，就都香了呗。 哎，我说你这就没劲了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啊。 那你还吃啊？ 偶尔为之有什么关系吗？许梦安不想吃了，擦了擦嘴。真的不能挽回了吗？ 啊，谁和谁啊？你和我？ 滚！ 是啊，非离不可了。于海想来也不再习惯这种油腻的食物，到底没能继续往下吃，把碗筷一推，说道：“婉珍说，不离的话， 我这辈子别想看到我的那两个女儿了。 哎，要不我去找婉珍聊聊。 算了吧，聊也没用。你自己这都乱得跟什么似的啊，我和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不会亏待她的，你放心，我的财产该怎么分割就怎么分割，把我这个人割走一半那都无所谓，只要她善待我们的女儿。 许梦安长长地叹了口气，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海和婉珍结婚那天的事，许梦安还记得很清楚，就像是没多久前刚刚发生的。那是他见过的最美好的婚礼，比许梦欣的还要令人难忘。许梦欣和老贾是什么贵就用什么。于海不一样，前面说了，他是什么好用就用什么，不是所有贵的就是好的，同样也不是所有好的就是贵的。于海给婉珍准备的婚礼是着实用了心思的，这些心思本身无价。婉珍喜欢百合花，他就用百合铺了一整条厚厚的花毯。婉珍喜欢听民谣，他就请了婉珍最爱的民谣歌手到场助兴。于海抱着婉珍走过花坛时，全场落下了百合花瓣雨，众人无不惊呼。可是现在这样一对家人居然要离婚了。 你就别费心了，也别找婉珍说什么了。于海说着站起身来。哦对了，你妹夫现在什么情况？ 嗯， 总得找点事儿做吧。于海递过去一张名片，这我朋友做服装的，让你妹夫去他的公司试试看吧。 许梦安接过名片，谢谢你。 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你呀，早就过了耍酷的年纪了。 今天的晚饭大家是约好了在许家小院吃的，热闹的家宴是许家二老最喜欢的，他们想得特别周到，来吃饭的每个人都能在餐桌上找到自己爱吃的菜。今年情况特殊，餐桌上除了孟安孟欣两家人，还多了李静、兰香、大平和小树。孟安姐俩及家人那都是自己人，李静、兰香他们就不一样了，总归算是客人。哪怕兰香现在在许家当保姆，但是元旦假期嘛，人家也是休息的，那就还是客。因为这样便又添了好几个菜。 徐母不让兰香下厨，兰香不答应，照旧忙得脚不沾地。那小树还是很机灵的，没少跟前跟后各种帮忙。李静自是不在话下，准备了一大锅的养生汤，还支持着李林干这干那。许家这姐俩，一个怀着孩子，一个带着孩子，只得在屋里陪许父聊天。大家各忙各的，最清闲的还是大平和李云街。大平拿了捧瓜子儿在嗑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李云街聊着天，问的不过是些学习怎么样啊，学校里有没有帅气的男生之类的。换作以前，李云街是不理的，这段时间老是听姑姑念叨说大平可怜，父母不争气，弟弟又不乖巧。慢慢的，李云街对大平也就有些同情起来。 大平姐，你喜欢你弟弟吗？大平吐了瓜子皮才说，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他是我弟弟，我没办法，谁让我是当姐姐的呢，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他的好了。大平姐，人没有上辈子，当然也就没有下辈子啊。云姐啊，我读书没你多，但我不傻，我就是打个比方好不。哎，云姐，你希望你妈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呢？自然是妹妹，弟弟多皮啊，我不要。可是云姐啊，这可由不得你，我弟一生出来那天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全完了。李云姐给大平拧开了一瓶柠檬茶，尝尝大平姐，酸酸的可好喝了。大 平喝了一口，表示满意，继续着之前的话题。 云姐，你是在套我的话吧？ 没有没有，大平姐，没有。 云姐，实话跟你说吧，我在家里是没什么地位，爸爸不疼，妈妈不爱，但我弟弟他还是很怕我的。其实吧，我也没干什么，就掌握一个原则。 大平姐，什么原则？ 我想想啊，该怎么总结来呢？哦，对了对了，两个字，强势。他若我要强，他强我更强，他现在最听我的话了。 哦， 李云杰听着若有所思。大平接着说， 云杰啊，往后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直接微信上找我就行。哎，我微信你有吗？ 还没有。哎， 赶紧啊，拿手机扫我的呀。 哎， 许梦安是在客厅里找到老贾的，老贾跟熊熊在玩游戏，想来战事正酣，父子俩的神情极为专注。 那个老贾，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老贾让熊熊拿着手机去了院子里，这才对许梦安说道，大姐有事啊。人一旦落魄，最直观的就是神色。老贾本就稀少的头发紧贴着头皮，眼窝深陷，连肤色都暗淡了不少。 许梦安在老贾身边坐下，一股子呛人的烟味直冲进他的鼻腔，他下意识往边上挪了挪。 老贾笑了笑，主动远离许梦安，很自觉地坐到了和他隔着茶几的对面。 按说啊，我现在说这事儿可能还太早，老贾，不过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抓住。是这样的，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公司，也是做服装的，电商很适合你的。许梦安慢慢地说道。 哦，哪个公司啊？ 许梦安递过名片。 老贾看着名片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大姐，这家公司怎么跟你说呢？我先不讲它规模大小吧，就说一个事儿。公司是我原先一个销售经理开的，那家伙离开我之后一直在抢我的零散客户，存活到现在，也确实是不容易啊。他打算让我过去干什么呀？ 我朋友说，如果你愿意过去，想让你负责一个部门。 哦，开多少钱？ 这个数吧。许梦安伸出三根手指。 30万。 不算奖金什么的。 哦，30万打工的话算多了。 你能这么想，老贾，我很高兴。 不过大姐，我不想给人打工，这靠打工我猴年马月才能还完那些债，猴年马月才能让我的老婆孩子有新房子住。 老贾呀，凡事都要慢慢来的。 大姐，你能想着我就很高兴了。是，我现在落魄了，寄人篱下了，很需要钱，就算是走投无路，没办法了，要去打工，但是我也不是随便什么公司都会去的吧。 老贾，你要不去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许梦安话音刚落，许梦欣就抱着小西瓜进来了。 我说你们俩聊什么呢？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健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